哦吼，欢迎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我的怪物第二季采访开始啦。现在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杨老师，录第二季跟录第一季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最大的感觉就是词儿变少了。 你倒也不用跟着大纲走。 不行，我就按照他的点都要说出来。然后台词，当然台词是很，对，很不在意的地方了。对， 哦，是这样哦。 我是从来不会在乎这些的，对不对？然后主要我觉得还是，人物性格方面的。对，我觉得可能第二季的王子在跟阿贝斯的相处过程中，可能对他的态度会导致自己内心那个变化，会变得更加的柔软，然后更加的柔软了和有奉献感了。 有奉献感。那你觉得 Abyss 呢？对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从一开始，我觉得就是他们俩的感情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嘛。但对于 Abyss 来说，我觉得他更多是把王子当成他的一个，他潜意识就是知道王子就是他的全部，你懂我那种意思吗？就是可能是由于设定，也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然后这种东西慢慢在发酵。倒不一定是那种感情啊，它是很复杂的，又有亲人的感情，然后又有依赖，又有懵懂的 对，情窦初开， 对。 这种感情好像还挺难遇到的呢。我们进入了深夜情歌电台。 哎呀，真的是， 你刚刚那个笑极尽长。 好痛、啊！这个打不能剪掉，好痛啊！我死了！ 死个屁呀、啊！你皮肤怎么黑？这一季令你印象深刻和最有感触的情节是什么呢？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 就是李明月那个地方嘛。哎呦！ 结束，就是李明月那个地方句号。 对，他圆圆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也那个，因为他是从圆圆开始发现他们就是 人物设定， 就是设定死了。其实我从画上面能感触，就是作者想体现就是那种无力的感觉，就是他的内心其实是有波动，但是由于他是像女儿发条一样，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轨迹。我觉得这种无力感还挺让人绝望的。 对，王子还是一个挺深邃的人。 对， 我没有在夸你哦。 我不是，我知道你没有在夸我。 那为什么你要嘴角上扬？ 你这样弄我好尴尬啊。 对不起。那继续说一下那个情节吗？ 情节就是我记得远远哪趴吧，我记得是最后他处刑之前，过去跟把王子把写的那个 地址 给了王子，然后王子发现其实没有，是模糊的嘛。所以那个地方还挺，虽然你能猜到，但是就觉得整个刻画还挺生动，挺打动人的。对，李明月这个地方也是，她跟她男朋友跟秋瑾那个地方，其实她男朋友其实是没有那么爱他们的。最后她发现以后，按照她的设定，她应该是会选择杀掉王子嘛。反正 是秋瑾在关键投票的时候投给了李明月， 对对对， 让他被票出。然后李明月在这个时候也投给了自己。 对。 然后最后就是他是猎人嘛。 就开枪带走了秋瑾。 对。 我觉得可能是跟王子就是最后一段那个问答嘛。跟那段问答有点到秋瑾。我记得他最后一题是说，你还记得你跟秋瑾最让你心动的几个瞬间还是什么？可能像一把钥匙一样把他记忆唤醒了，还有什么让他有一些自主意识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李明月在带走秋瑾的时候他还爱秋瑾吗？ 其实我觉得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爱的。 对，我也觉得。 就是如果要说李明月，就是他的这种方式是他醒悟了，但是人的醒悟跟情感的那个，他不是不能很快的达成一致，不是说我突然发现他是个坏人，我就不爱他了， 对， 没有这么办法跳脱出来的。 那你觉得秋瑾爱李明月吗？ 我觉得想描绘成一个不爱， 但其实情感上还是有依赖， 对，可能会他在从某些地方，他是个烂人，但是他也是我有自己的情感所在的。而且我觉得，如果秋季没有一点对李明月的真的东西的话，李明月不可能是说会那么样一个， 是的。这一季令你很有认同感的台词是什么？ 我觉得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是最后那个王子欣看到那个阿贝斯又回来，但他不确定那个是杀的，就他张开手说到底是要杀我还是拥抱我，你自己决定。我觉得他那时候那一刻其实是一个很释然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其实从他一开始第一季的出发角度，他就是想改变他嘛，但他最后发现所有经历过去以后，你发现是自己导致了他黑化成阿贝斯之后，他发现自己努力都做了，而且他决定全心的去接受这个阿贝斯，不管他是要杀自己 是黑化的 还 是 大 A 还是小 A。 对，我觉得那个情感还挺但是这算认同感吗？也算吧， 算吧。我觉得 很有感触、 那你问一下我最有感触的，快问 啊，那请问一下导演姐姐，哎呀， 你说的很恶心。 导演姐姐，你觉得这一季令你很有认同感的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王子中毒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最后一个关卡中毒的时候，然后快要就是在那个世界，在游戏世界死掉之前的时候，他说。就是他跟哥尔贝斯说你可以去我的世界找我，然后尔贝斯说你不是之前一直都不让我去的吗、然后王子说可能人在不清醒的时候反而会清醒吧。我觉得这种就是还挺有感觉。我觉得这个漫画就是， 哎呀，那你这么想了以后，结合我自己最近的想法，我觉得到现在录可能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 没为什么。 那个，然后我觉得这个漫画就是它有很多很多那种句子，然后都可以，如果你有经历的话，你就会感触很深。 对对对，很有意思的一部作品，艺术嘛，来源于生活，搞艺术。 说的都没有自信。第四个问题，两季下来 ，Abyss。或者王子的角色有哪些让你欣赏或者喜欢的地方吗？其中最喜欢或者最欣赏的是哪个地方？为什么呢？ 我觉得王子最让我欣赏的气质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从小到大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下生长，就是爸爸也就他其实刚开始家庭还挺温暖的，后来以后经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这些对他的性格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丢失掉自己性格本真的那一部分。 对，我觉得他就是家道中落。 对对 对, 对, 对， 他之前的时候童年还是很幸福的，所以他能一直保持温暖。但是因为他之后，中学时期经历了那些事情以后，他就整个人会陷入一种比较 对 肤浅浮在表面上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做的游戏才会。这样 我觉得是两个人互相成就的一个关系，和自己创造的角色互相成就，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其实啊，贝斯就我觉得是影射了王子的那个时期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对对对， 就等于是最后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解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 作者大师 真的可以、 是吗？ 哎，你这个点我还没想到过。 哎呀，那是， 哎呀， 段数要高，我也觉得。他又打我。阿贝斯，就相较于王子来说，我觉得阿贝斯的个人出发点更加城市化一点。就是他有一个，我觉得这也合理，他是一个本来就是被创作出来的东西，他有一个基点，就是对于王子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情愫在里面。 不过他也是经历了很多那种冰冷的， 对，但是他很单纯，就他的杀人啊，他的七七八八其实都很单纯，就是为了是说要跟王子在一起，或者是要保护他。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剧情与角色相关板块。第一题，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的角色，并说明原因。 我觉得阿贝斯像大型犬。 大型犬。 嗯，就是好像看着就是比如像杜宾。 哦。 我看着很帅很有攻击性，其实很忠于自己的主人。 哦。 狼什么？或者是家养的狼。 杜宾怎么叫？ 杜宾怎么叫？哪有这种问题啊？ 你学一下。 哎呦，好难听啊！ 还行， 还行，那你学 一个，跟你平时的声音差不多。 你学一个来，你可以的。那学个猪叫吧，被杀的猪。 杨老师在我们的第一季的时候有亲情奉献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就是被杀的猪。 啊，他们真的不知道那是我吗？ 知道，当时角色表里标了你的名字。而且杨老师配的既像猪又像狗，猪狗都如。好，第五个问题，你要回答，嗯 嗯。 你有一次改变深渊游戏中剧情的机会，你会想要改变哪个情节呢？ 我会放弃。我想想啊，深渊游戏剧情的机会，第一季第二季的 都行 都行。哎，我觉得圆圆被杀那个地方还挺那个的，就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个白切黑， 嗯， 实际上后来以后他就是单纯的想要救奶奶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如果要是让我改设定的话，我会觉得，我觉得那时候就最后我觉得特别残酷的地方就是圆圆没有觉醒嘛， 嗯， 就他还是被束缚住了，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怜，就是他的一个设定就是他要给奶奶治病，但是他都想不起来他自己家在哪儿，想不起来奶奶长什么样子。 对， 我觉得如果想改的话可以，比如最后会突然在死前或者怎么样，就是但这也是哎，这是悖论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设定这些。 对， 对， 对，他是这个漫画进行到最后中间的一个关一个卡，所以他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 就觉得圆圆很可怜，对。 嗯。下一个问题， 嗯， 如果你穿越进这一季《深渊游戏》狼人杀环节，你最希望自己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狼人、预言家、女巫、猎人、守卫，为什么？ 我是想当预言家的，一直。 嗯， 游戏里面， 对，你在玩狼人杀的时候， 对，因为我老是拿不到。 然后那个 就这种游戏里面开视角是会觉得很爽，但这种是关系到生命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在这里面可能会选择守卫这种保命的技能更多一点，就关系到自己生命了。你们开个视角，你该被杀还是被杀，没有什么用。这个游戏是为了活到最后嘛。 嗯，对 啊，我进去，对，我肯定是我进去想当主持人，我想当兔子。 那你来说一个，欢迎进入深渊。 不行。 下一个问题。 哎， 嗯，如果你只能带三样东西进入深渊游戏，你会带什么？为什么？ 我会第一个，我会带那个游戏的通关攻略。 哦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我觉得带了这个就够了吧。其他还有什么？带阿贝斯。 王子。 带这两样够了，一个是智力的保证，一个是武力的保证。 那不一定是武力 了， 还有感情上的。 嗯，对对对对。 下一个问题， 嗯， 闯关成功后回到现实世界，你第一件事情会去做什么呢？ 我觉得他给我的，我先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片方给我这括弧里面，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你经历这么多，第一件事回去做什么？我觉得睡觉是 OK 的哈。后面有什么？吃一顿火锅，怎么了？通宵 K 歌咋了？回来不应该觉得生命更重要吗？就回来开始念吃斋念佛 啊， 斋念佛，对，一口气喝两杯奶茶。我为什么要一口气喝两杯奶茶？你能告诉我这合理吗？这不合理。我要做什么？我可能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啊， 你会做啥？ 我 会换衣服。 哦，那我也会。 嗯。因为我感觉他们两季都好像是同一套衣服，就 没有吧？贝斯换衣服了。 哦，好吧。 王子的换衣服好像没有出现。 忘记。 小游戏，请用三种不同的情绪念出以下台词： 只要王子不丢下我，我就绝对不会生气。 只要王子不丢下我，我就绝对不会生气。 只要王子不丢下我，我就绝对不会生气。这样可以吗？ 好做的， 好做的，我也觉得，但是就是不是要真心的吗？ 只要王子不丢下我，我就绝对不会生气。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我的世界， 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我的世界。 您可以来那种小狗似的喘气说、啊、 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啊，别的照片都是 CG， 只有我被打了码。 这种是显得我这个照片很脏，我很兴奋。 哦， 这个可以说吗？ 这个好像没， 哦、 没显出来 啊。是吗？我再来一下。 带着欲望， 你感受，你感受。 哎、 别的照片都是 CG， 只有我被打了码。 有那种吗？ 就是中间别的照片都是 CG 那块 有， 有、 啊、 后面。 那我接下了，真是。 你们干嘛要这样？我都有病啊！ 再换一种， 你看也好像 啊，别的照片都是 CG， 只有我被打了吗？ 咋？你还遗憾啊？ 对啊，有遗憾啊，就是我不想被打码。 哎呦 啊！哎，别的照片都是 CG， 只有我被打了码。 这好像跟第一种有点，但是我这个出发点是单纯的， 哦、纯的 听出来了吗？嗯、 啊，大家快来看。 嗯，对， 是这个意思啊。 嗯。辛苦你帮我找补了啊！那你来，你示范一个 啊！ 哎，我们需要导演示范一个第三句，好不好？ 嗯， 来三种情绪。 我靠！ 来开始。 在整我？ 嗯。 那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好处。 那我有毛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这太高了吧！之前谁唤醒末日明天，相思而生肩并肩，是这么唱的吗？